他拿出手机给秦锦城拨了一个号，男人的电话响到挂断也没有被接起，他不死心的又打了一遍，依旧是无人接听。他烦躁的把手机给扔了出去。回到秦锦城的别墅，他遇到了匆匆从里面出来的刘琴。刘琴额头上贴块白纱布，看样子像是被人胖揍过一顿似的。 刘琴， 哎呦，雷大少爷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秦总他被老爷子抓走了。 雷蒙眼神深凝， 怎么回事？老爷子是秦锦城他爸？ 之前的报道惊动了老爷子，我跟秦总刚到公司便被老爷子带来的保镖给堵了个正着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不是对手。 雷蒙被气死了， 打不过还不知道跑吗？秦锦城就知道逞能。 跑？往哪里跑？锦城的势力在遍布全国各地，只要老爷子一声令下，秦总在哪里都能被逮回去。 这么牛逼啊？那你知不知道老爷子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吗？ 刘琴吸了吸鼻子，一身的怨气。他早看出来了，这雷大少爷就是个妖孽，谁沾上谁倒霉。雷蒙皱紧了眉头。 就因为网上的传言？ 网上的传言不是关键，关键是…… 刘琴哀怨地看了雷蒙一眼，不知道要怎么解释。这话他真是羞于说出口。你说秦锦城堂堂1米8大几的大好男儿，长相过硬，家世过硬，要娶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呢？可他现在偏偏说他要娶一个男人，这让老爷子能不震怒吗？锦城集团，光从这名字上就知道，老秦总对自己这个小儿子是抱了多大的希望。虽然这年头世风开放，爱情的界限已经不限于男女，可对于传统家庭中的人来说，俩男人在一起多多少少也不是一时间能够接受的，何况是以这种方式呢？老爷子生气的原因恐怕不仅仅只是因为雷蒙是男人，还有他一向的行事作风跟在圈内的传言有关。一个花天酒地常年出入酒吧会所的大少爷，你指望他有多专情啊？与其说他在跟秦锦城谈恋爱，不如说他在利用秦锦城。秦锦城看不明白的事儿，不代表老秦总看不懂啊。或许秦锦城也明白，只是一直以来他不想跟雷蒙挑明这一点。利用也好，套路也罢，喜欢上了他便认了。更何况他不觉得雷蒙是拿感情当儿戏的人。雷蒙心里一直都清楚这些，他没问过秦锦城，但不代表他不知道。他心间微色， 关键是什么？ 刘琴忍着脸上的痛说道。 关键是秦总他说 他到底说什么呀？小静静，你是不是想急死我啊？ 他说非你不娶。 啊？什么玩意儿？秦锦城啊，秦锦城，你说你在这个时候玩什么痴情那一套啊？你到底傻不傻呀？ 刘琴见他还笑得出来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站起身就是一通指。 雷大少爷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你知不知秦总现在已经被老爷子关起来了，连我都见不到他，公司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他这样可都是为了你，你居然还有脸笑。 雷蒙拍了拍手看了他一眼说道， 那怎么办？难道要我哭不成啊？刘琴，我问你啊，你脸上伤是怎么回事啊？ 哼，不需要你假关心，本来我是不会挨打的，要不是怕老秦总把秦总打出个好歹，我才不会上前挡这一下。 你说什么？ 他打他了。 雷猛上前一步，两只手揪住刘琴的领口，差一点就把他提起来。刘琴从来不知道雷猛的力气有这么大过，一直以来他以为他就是个除了长得漂亮点儿，其实没任何本事的大少爷一个。 你该不会以为老秦总只是把秦总关起来那么简单吧？ 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秦锦城到底在哪儿？ 雷猛从来没这么生气过，似乎是积攒了20多年的戾气，在那一瞬间全部都爆发出来似的。 你先松开我，我喘不上气儿了。 刘琴发现他不管怎么用力，都挣脱不开雷猛的钳制。如果他现在是雷猛的仇敌的话，相信已经被他给掐死了。他突然发现这个雷少爷似乎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他的性情跟秦锦城好像。糟了，等他说出实情，该不会又被杀人灭口吧？雷猛松了一口气，松开刘琴往后退了一步。 你说， 秦总被关在老秦总位于京郊的别墅里，离市区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具体的地址我一会发到你手机上，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过去，别说你一个人，就是10个8个也别想靠近那栋别墅一步。 雷猛没有理会他的提醒，示意他继续说。刘琴叹了一口气，抬头看了他一眼后继续说道， 秦总的别墅安保措施是国内最先进的技术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 苍蝇都进不去，那就变成蚂蚁爬进去。 没有去试过，怎么知道不可以呢？雷猛不相信这世上还真有万无一失的安保。 行，退1万步来讲，就算你进去了，你找得到秦总所在的房间吗？就算你找到了，那你又要怎么出来？你当老秦总养的那些人都是死人？别逗了，他们可都是安保界的精英，连秦总都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，更何况是你。 雷猛睨了他一眼，没多做解释，只是直起身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， 把地址发我，剩下的事儿你别管了，跟邹一说一声，公司这两天运营交给他，另外秦氏的事要辛苦小秦琴了，等你们秦总回来以后，我让他给你加奖金。 不用，你只要把秦总给我平安带回来，我就谢谢你了。 这话说的，带走他的可是他老子，又不是仇敌，还能让他不平安了？而且我用不着你谢。 雷猛先去了一趟秦锦城的书房，刘琴看着他拿走了一套工具，如果他没看错的话，那应该是套开锁一类的工具，这心想啊，果然是个大少爷，天真，老秦总的地盘，你当是撬个锁溜个门那么简单呢？雷猛无视掉他的眼神，转身开车回了雷家老宅，在书房里待了2个多小时，直到晚上8点才从里面出来，这手里呢多了一个小工具箱。萧炎得教他做的干扰窟啊，被他加进了最先进的破译钥匙，不知道能不能对抗得了老秦总家那最先进的安保锁了。雷猛玩车这几年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学会，这多少呢是有点用处的。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秦宅所在的位置，那一片是休闲度假区，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，雷家在那一片也有一套房子。不过老秦总既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，肯定让人调查过他，雷家的房子是不能去了。雷蒙打开车库挑车，发现之前把那些骚包碍眼的车都清理掉之后，还没有来得及买新车，现在要去买显然是来不及了。雷蒙叹了口气，不得不给沈浩打了一个电话。这家伙最近也老实，上回呢在竞标现场匆匆一面，连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就被迫错开，那也是有劲的节奏。接到雷猛的电话，沈浩还有些意外，其实这些日子他爸没少催着让他跟雷猛联系， 只是他自己拉不下来那个脸。当时雷家老爷子过世后，沈父以纨绔子弟之名强逼着沈浩不能跟雷猛厮混到一起，连在他最落魄无依的时候也不准出手帮他。